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转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能见度非常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00，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节目，我是这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会分享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每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主要会回答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这些相关问题。您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您或者您周围的亲朋好友遇到了任何情感问题，有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和您一起分享您的心情。告诉我们的方式，联络我们的方式，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添加我们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中还可以了解我们节目更多的情况。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董老师啊，在我们节目中大家会常和我们探讨一些情感问题哈。有这样一个问题，最近我看到有几位朋友都问到了，就是为什么某一个场景中认识的产生了爱情的人，在变换了场景之后，这个爱情就变味儿了。比如说有一位男生哈，他是这样说的，这是他2周前给我们发来的微信，他说，想了很久，我也不知道我们的爱情啊究竟问题出在哪儿了。在半年前，母亲住院。那时候呢就认识了住院部的一位护士，当时呢因为他主要是管理母亲的这个病房，那么进进出出的和他打趣儿说话，他对我母亲也很照顾，当时呢就觉得他特别的可爱，然后就觉得自己爱上他了。母亲出院之后也开始约他，后来两个人就确定了恋爱的关系。可是当母亲出院了，病情慢慢的稳定了，当他再到家里来或者再和我有一些往来的时候，我和母亲都觉得他和在医院的他有了一些变化，另外我心里也不像那时候对他的那种感觉了。他埋怨我，抱怨我，最近呢有几次都和我有争执有争吵，我觉得很奇怪。他说他一点变化都没有，变化的是我。他说我想知道我们的爱情究竟问题出在哪儿了。这是这个男生问到的问题啊。还有一位女生也问到了一个问题，这问题呢是这样的，她呢是在学习驾驶的时候喜欢上了她的驾车教练。她说当时觉得教练让自己觉得非常的动心哈、那么教练呢是单身离异32岁，带了一个小女儿，自己呢是29岁，还没有结婚。他说当时就觉得一下子在这儿就找到了我喜欢的那个人， 我崇拜的那个人。他说可是这个学完车之后两个人也开始约会了，过了一段时间自己就觉得对他的那种崇拜没有了。他说现在我很烦他坐在我旁边唠叨我开车，以前呢他在教我怎么开车的时候我都觉得他的每一句话都很好听，可是现在为什么他坐在我旁边批评我开车的时候我内心就开始烦躁，我开始和他争执争吵，我对他一点感觉也没有了，该怎么办呢？才刚刚过去了几个月的时间。所以我在看到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都在想，我说是不是场景换了，是不是这个场景换了这个恋爱的味道就会变了呢？就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会在某一个场景下产生一份对某一个人的感情是吗？ 会，就是特别是情感这方面还挺受内外环境影响的。内环境就是自己的心理状态，外环境就是这个外在的这种硬件环境场景。你比如说在医院的那位朋友，他那个时候可能特别需要专业的这个护理人员给予这种精神上的支持和专业的护理，这样会让他有安全感。所以他可能那个时候对这个护士就会有特别好的这个感觉，就会有好感。但是那个场景离开了，当然这么说有点不太合适哈，母亲不需要了，所以那个护士的价值，专业护理的价值就会被降低了。这个都会带来心理上的变化。心理上的变化感情也会随之而变嘛。教练那个也是啊，在你学车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懂，那教练肯定是很威武哈，然后 对，好高大， 好高大， 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权威啊， 很权威， 对对对， 觉得自己好像是在这块能够能学到很多东西。 对，我想我当时学车的时候也这样，教练表扬一句那我就立刻觉得哇，他对我的表扬简直是太重要了哈。 对对对， 他批评一句或者他指点一句，那我也觉得诶，这个确实感觉是不一样的哈。这时候他真的是很权威的， 很权威。那个自己的安全感价值感都得到了提升。 对， 人是这样的，人无非就是两种感觉对人的这种影响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是安全感。一个是价值感。就是如果这个人能给你安全感，那你也会倚重于这个人。如果这个人能给你价值感，你也会倚重于这个人。 对， 那么当情景变换，你的需求变换之后，那么这种价值感和安全感可能会增加或衰退，那你相应的情感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说这种在某种特定情境下产生的感情将来有可能会变化，当情景消失之后有可能会变化的。 那这样说我们觉得还是有一点悲哀哈， 有一点点。 对对，难道在这样的情境下产生的爱情就不是真正的爱情吗？ 不是。不，我的意思是，不是，人家怎么说？ 不是真正的爱情。 对，不是真正的爱情。 就是您是想否定我这句话的？ 对对对， 您是想说不对？ 不对， 对， 这个意思。 就是爱情还是爱情。 对。 只不过它有了一些其他的心理因素在里面。 没错，因为爱情总是会发端于某一种情境、某一个场景、 对 某一种关系，它得有个起点啊。 对。 但是呢，它有可能是，不同的场景对人的刺激是不一样的。有的情景它对人的刺激强度是大的，它会引发你的高需求。你比如说在医院里边很多人他就会比较慌。 对。 特别是家人一生病，可能自己的这种独立性啊、安全感啊，他都会受到影响。 对。 这个时候就特别希望能依附一个专业人士，能够获得安全感和价值感。那么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对这种专业人士的依附。如果那个专业人士对自己再示好一下，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类似于爱情的这种感觉，但不一定是真的爱情。这个要靠什么呢？这个就要靠你们日后慢慢在交往过程当中一点点的去发现和磨合。那总要，因为你不可能你跟这个人永远在一个场景里生活， 对 吧？ 对， 场景是变来变去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在变来变去的这些场景当中它会有一个稳定的东西存在。那个就慢慢就成为你们两个在一起的这个感情基础了。 所以虽然是在某一个特定场景下认识的，那个场景呢可能不是我们生活中的日常场景，它是只是让你们开始彼此的一份关注，开始了一份感情。但是这个场景变化，当我们一旦意识到，哎，我们的心理也变化了。有的时候好像还有其他的一些状况也是这样，比如说两个人之间某一个人的工作发生了变化。 对。 社会位置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某一个人可能哎，原先有一份还不错的很好的工作，家里这个相或者两个人之间相互什么样的条件也是比较匹配和平衡的， 对， 但是可能某一个人也许是一下子高升了， 对， 也许是一下子这份工作可能失去了， 对， 就是当我们生活中难免会有这种每一个人自己的这样一些状态发生变化的时候， 对， 这些最初有可能吸引我们的或者有可能在我们心中我们觉得更平衡的一些条件被打破的时候，那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感觉和感情， 对，也需要发现那个不变的东西。你比如说人格特质， 嗯， 就具有相对稳定性， 对， 一般不会随着场景的变化而有特别大的变化， 嗯， 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容易发现说，哎，我就比较喜欢这个人，你看他在这个场景 A 场景 B 场景 C 场景，他有比较稳定的气质或者态度或者行为表现出来，哎，喜欢那个东西就比较稳定。我原来遇见一个小女生，她就是被一个男生工作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吸引了， 嗯， 修那个电话交换机， 嗯， 哇，他在那儿查这根线那根线，一下把那个女生就吸引了，疯狂的就喜欢这个男孩儿， 嗯， 结果后来发现他只喜欢他工作的时候，而且是很投入工作时候那个状态， 嗯， 其他时候的状态他就不太能接受， 嗯， 啊，这个其实他俩也就没法很长久的走下去了， 嗯， 啊，如果这个第一吸引的这个因素， 嗯， 啊，让两个人在一起。再后来又交往发现哎，更多的地方也很喜欢很适合，那不就走下去了吗？ 嗯，您说的对，我们要发现对方身上那个稳定的吸引我们的那些因素， 对， 比如说这位护士，比如说也许这个想一想自己最初喜欢他的时候是因为他在工作当中的那种热情， 嗯， 善解人意， 嗯， 比如说对病患的这个关心呵护， 嗯， 也许不仅仅是对这位朋友的妈妈，可能对其他人也是这样的，这就是他身上的这个 闪光的地方， 对对对，嗯，即便是换了场景， 嗯， 那这些特质也依然在他身上，嗯，是吧？ 对， 好，谢谢董老师。再看下一位呢，是一位女士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我想咨询一下董老师关于婚后的经济问题。我去年初结的婚，我老公家庭环境很普通，应该说我们家比他们家条件好，但是呢当时因为我爱他，而且当时啊赚的挺多，月入2到3万，对于刚进入社会的我来说赚这些就算挺多的了吧，所以呢我都没有顾虑这个那个的。可是慢慢的就发现吧，钱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太重要了，婚后干什么都觉得钱不够，而且呢他因为转职业要从零开始学习，所以收入减半，有的时候我们俩就会因为钱吵架，有的时候也会很担心未来的生活，因为没有确定以后要住在哪里，所以呢一直都是花很高的价钱租了一间离单位比较近的房子。我们现在还没有孩子呢，那么存款我们两个人加起来也就50万，他和我结婚之前赚的很多钱都给他父母还债了。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吧，我真的觉得他的家庭真的是把他个人的努力都吃光了，而且呢也没给我们一分钱，别人家的父母都是给儿子准备家房子或者是车子，他们家吧什么都没有。现在想要孩子了，觉得没有自己的房子也不敢生啊，看看周围的朋友一个两个的都开始生宝宝，自己也开始想什么时候生宝宝啊，但觉得条件还没有具备好，孩子要孩子的话对孩子可能也会不好，想让孩子生活在更好的环境里。所以最近吧我就对我老公开始埋怨了，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反正我就是心里不舒服，怎么办呢？什么时候买房子？什么时候要孩子？就这些事情每天让我觉得好难受啊。 嗯， 你们可以和我探讨这些问题吧。 可以探讨。这里边有三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关于钱的，第二个点就是关于有钱才能生孩子的，第三个点就是关于出现问题夫妻之间产生抱怨的，或者情侣之间。 嗯， 第一个点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夫妻之前对钱这个话题呢又敏感又大意，又不是那么很在意， 嗯， 其实钱这个事情在夫妻之间它的这种作用啊或者权重确实挺大的，我觉得应该拿出来谈， 嗯， 你们去怎么面对钱这个问题，以及你们各自对金钱的态度跟价值观，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你会发现有的人就不那么在意钱这件事情，更在意情感， 你发现还有的人只有说在钱上满足之后，情感才能成为他可以享受的东西。 对。 啊、嗯、每个人是不同的。我觉得这个最关键的是两个人在钱上有没有规划，有没有共同努力的焦点、 嗯、 这个是很关键的。你会发现很多情侣之间虽然关注钱，但是他们又不做任何计划，所以就会跳到第三点上。 嗯， 就是开始抱怨。 嗯嗯。 啊、 嗯、 就是抱怨。抱怨的时候呢，然后另一方又不会接触到这个情绪。可能他只是感觉到指责， 对， 感觉到这好像是我的事儿，就不是你的事儿， 对， 啊、嗯，会感觉到两个人同时会感觉到对挣钱这件事情无能为力， 嗯， 啊、对两个人的情感状态又感到失望、消极，最后导致两个人的情感出现问题。所以把这两点结合起来，我觉得钱的问题是可以谈的，而且钱的问题是两个人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也好，结果也好， 嗯， 啊、 嗯， 这个是要放到计划上的。你把这个放到计划上之后，可以分头努力，并不一定两个人的事业非得并轨并线的。 嗯 啊，分头努力有个计划，每月存多少钱，存到什么情况下。其实这个最主要的目的倒也不是说你能挣多少钱，你要找到夫妻两个人在经营的感觉，在共同努力的感觉，而且你们都要找到对生活的这种控制感。 嗯， 当你对生活有了控制感之后，抱怨一定会减少。 嗯 嗯嗯，然后有了控制感之后，你再反过来看钱的态度，跟现在你看钱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嗯， 啊，现在你可能觉得它重要无比，这就引出了好多人说我这个不能生小孩，我得怎么去给他一个多么好多么好的一个环境。我不能说这么想是错的，但这么想一定不完全是对的。 嗯， 啊，你谁也没有说这个标准说多少钱生孩子，孩子就能幸福。其实孩子幸福不幸福，最关键的还不真不是在这儿。 对， 嗯，还真是在你们的夫妻感情和将来的家庭氛围， 嗯， 以及你们在教养孩子的知识方面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嗯， 金钱重要，但不是那么的重要。所以我想，就是这一对情侣不要因为金钱的这个问题影响了你们感情的发展，还有家庭功能往前的发展。 嗯 啊，反倒这是一个提醒你们两个人在这个情感有一个经济功能嘛，叫经济共同体嘛，在这方面应该去解决一些问题，做一些努力了。你们把这个坎儿迈过去之后，家庭功能就会往前又走一步。 对 啊，又会往前发展啊、 嗯， 一点点往前走，不要让这个事情给他俩挡在这儿。 对，不要让这个缺钱这件事情，嗯、其实做好计划。两个人的这个生活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变化的。 对， 今天也许你先生换了一个职业，这个一切从零开始，工资收入减半，但是三年以后五年以后又不同了。 对， 嗯，两个人的生活当中很多因素都会有变化。如果两个人想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也想早一点实现自己生活当中的那些理想和目标，什么房子了，孩子了， 对， 好好的做计划，两个人一条心，比这样相互埋怨要好很多很多。 对，情侣之间好的情感关系对经济收入有促进作用。 是吧？ 嗯，老吵架， 关系好了反而会赚钱多哈。 对，他心思至少我们来理解他的心思，不用太多分在什么吵架呀，处理跟你的矛盾呢。 对对对对对， 不用用在这儿了。 对啊，啊、哦嗯，对，他的心思就可以放在他的工作、个人发展、事业发展这些事情上，那他可能会有更多的赚钱的机会。 没错， 嗯， 而且他不会觉得在后边是一个催促着的、要求着的这么一个背景环境下我去赚钱。 对， 他觉得后边是温暖的、支持的、充满希望的。 嗯， 啊，这不就积极了吗？ 对，他反而会主动想，哎呀，我要多多的赚一点钱，让他更开心啊。 对， 是吧？ 潜能会被激发出来。 对对对、嗯，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今夜思雨，正在播出。 下面一位也是一位女士哈，她说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现实生活中我没有可以说心里话的人，很多事我不想和任何人说，也许是出于自尊，也许呢总是怕别人当成笑话，包括这个大家当成笑话在背后乱说我，所以呢我老是觉得我在生活中几乎没有可以说心里话的任何人。我呢是考入本市外县参加工作，并且已经结婚了。什么叫考入本市 外县？ 考入本市外县， 就是、 我们 另一个县城， 另一个县城，但是他是不是因为考什么工作啊，什么什么的，到考到了这个城市哈？他这个意思哈。他说我先生，他说这个我已经结婚了，我先生的工作性质呢是一个月休息一周，平时不让回家，这就使得我们俩就像是两地一样。再加上性格的原因，成了典型十足的外地人。他在这打了个引号哈。他说我没有知心朋友，我觉得。我现在都有心理疾病了，很多问题的根源是去年怀孕七个月的孩子没有保住，从那以后我觉得做什么事情似乎都没有尽头了，之后呢查到流产的原因，再到备孕，到现在查下来两个人都没有问题。那么三个月之前医生说备孕吧，期待好消息，但是到现在依然没有好消息啊。所以啊，当我每次看到别人有了孩子或者别的孕妇的时候，或者是任何一个渠道听到了别人怀孕的消息，我心里面都是那种好纠结的羡慕，基本上所有的心思都在什么时候我能怀孕啊，什么时候我能要宝宝啊，以至于工作提不起精神，和人交流疲于应付。尽管家人都对我说顺其自然好吗，可是我内心压力特别大，感觉周边的同事朋友忙于生孩子，而自己结婚两年已经31岁了，孩子怎么就成了奢望呢？总之啊，我就觉得自己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且我把真我隐藏得很深，也不愿意和人们打交道，我封闭了自己，我这件事情自己就是看不开，所以我才找你们求助的。 嗯，这个核心是一个孤独感和无助的一个话题哈。 嗯， 其实这是个挺大的话题。 嗯， 很多的幼年成长经历，长大之后的不管是工作、生活还是居住地的变迁啊，都有可能让人导致有这种孤独感，包括经历的一些事情。 嗯， 但是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它的核心是当一个人的情绪，特别是痛苦的情绪， 嗯， 没有被理解和倾听的时候， 嗯， 那么这个人的孤独感就会越来越强， 嗯， 当孤独感超过一个红线的时候，每个人的这条线的高度不一样，超过一条红线的时候就会选择封闭， 嗯， 就会选择不跟任何人去讲自己的感受， 嗯， 因为他有过经历，讲也不会被接受， 嗯， 也不会被理解，经常会被冠以顺其自然就行了，他刚才也说过吧， 对啊，家人都说顺其自然嘛，生孩子事着什么急啊， 着什么急，对，其实这就忽略了他的感受， 嗯， 不管你情绪什么，顺其自然就行啊，要不就别着急，慢慢来都会好的， 嗯， 反正就这属于叫忽略性的关系，虽然看似关心， 嗯， 其实是忽略了情绪， 嗯， 所以他就会孤独感无助感越来越强 啊， 最后导致自己在某一段时间之内会丧失这种跟人交流情感的这种欲望， 嗯， 丧失了求助的欲望，最后就导致没有信心， 嗯嗯， 感觉没有希望。其实核心的核心，我想告诉他的就是，你有很多很多的情绪情感没有被倾听， 嗯， 没有被理解， 嗯， 那所以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得从这个点下手。 但是他又说了，我不愿意说给别人听，我觉得人家听了，人家会不会都笑话我？再说谁能听我的心里话呀？ 对，这就到我说过了红线之后那个阶段。其实这句话你仔细听， 嗯， 就是他是这样有条件的，如果有人愿意听，并且不笑话我，能理解我的感受，我就愿意说。 哦， 他是这样的， 嗯， 但是他不知道去哪儿寻找这种， 嗯， 这种人， 嗯 啊，一般情况下夫妻对方或者家里人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嗯， 但是你知道我们有太多的亲人还有这个自己的老公或者是老婆不太懂得去做这种情感上的沟通， 嗯 啊，往往都是给方案啊，没事儿，这个那个的，大不了买什么东西就打发过去了， 嗯， 所以我给他两个建议，这两个建议的基础是他要理解咱们刚才跟他说的这些，他的所谓孤独无助或者甚至有点失望感啊，是来自于自己的情绪情感没有被理解， 嗯 啊，那么第一个建议就是去找自己的先生， 嗯 啊，做这种建设，这个往往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先生如果也听这个节目他可能知道怎么做，他如果没听的话先生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第二个就是你得找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找一个咨询师，然后把你的历来的情绪情感经历各种委屈全倒给他， 对 啊，他会听， 对，他一定会听，而且他绝对不会笑话你， 没错， 是吧？ 那是这样的， 嗯， 这样的话你就得到一个舒缓啊， 但情绪出来之后认知就变了。情绪不出来认知不会变的。 那好，那就找到可以听你说话的人， 对， 是吧？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现在我们节目中的嘉宾董如峰老师和大家在分享交流，大家提问的这些情感问题、恋爱问题、伴侣关系问题。那么，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了之后，大家可以发微信，也可以在公众号里找到其他的和我们节目互动联系的方式。稍后下半时段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 我已经戒掉了烟，也戒掉了对你的迷恋。我已经戒掉了酒，也戒掉了对你的忧愁。把车窗摇下来，让风吹进来，前座的空位还留着你淡淡的气味。这座城市就快要醒来，让我想起你喜欢听刚亮的海，从我的肩膀到另一个肩膀，你有没有找到你的安全感？从这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你还是不是坚持自己爱的方式？我已经戒掉了烟，也戒掉了对你的迷恋。我已经戒掉了酒，也戒掉了对你的忧愁。你似会在人生旅途一次又一次的约定，是惩罚还是宽容着我坚强的心？戒掉了对你的迷恋，我已经戒掉了酒，也戒掉了对你的忧愁。那样的痛在时间里一次又一次的盘旋，提醒我虚弱懦弱的妥协。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 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能见度非常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 相遇。 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107.3 AM1026，每天的22点，大家可以听到我们在节目中和各位听友网友来分享大家的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有一位女生问我们哈，说有那么一句话叫所有的分开都是因为不够爱，这句话呢，其实我是挺相信的，是因为在1年前，我和相恋了5年的男朋友，我们两个人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好了，但是那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事事两个人都找茬闹别扭。后来他说，他实在觉得两个人再待在一起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就主动的提出了分手。那段时间我确实情绪有点失控。每次和他吵架的时候，我有点咄咄逼人，非要让他每天都一定要对我说他爱我。他最后说，这样说出来的爱已经不是爱了，所以他就和我分开了。分开了这1年，我呢，没有再找男朋友，因为心里边还是觉得有一个伤口，那个伤口还是很大。后来知道他也没有再找女朋友，然后在前不久，我过生日的时候，他突然开始跟我联系，然后还告诉我给我准备了礼物，然后呢还把礼物快递给了我。我觉得很奇怪，我问他大家分开了为什么还要有这样的一些举动呢？他说是因为分开了才知道两个人啊其实还是有缘分的，分不开。所以现在呢，他对我说，如果你还愿意的话，我们俩就继续在一起，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我们就再分开。他说经过了1年之后，自己也想了想，有些事儿不是事儿，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吵得那么凶，可是我对他这个态度挺不满意的。我觉得如果再在一起小别1年的时间，而且是他提出了分手，而且他提出了分手让我觉得很伤心，是因为我觉得他不够爱我，再在一起难道不是应该换一种态度吗？至少我觉得比现在这样轻巧的说法应该更严重一些吧，至少他应该让我感觉到他的那份诚意吧。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我又怕说着说着又吵了，吵着吵着又散了。也就是说，我其实是想和他在一起的，但是我并不满意他现在求和的态度。我就想问你们，我的心情是不对吗？ 你的心情无论如何都是对的。哎呀，爱情这个事情真的是可能说3天3夜说不完，而且会有不同的版本，你看怎么说的都有。你看这位这个我们的这个来信的朋友，他会说叫他用了一句话叫真爱就不会轻易分开，是吧？我还听过一句话说真爱也拦不住，真爱像咳嗽一样， 忍不住， 对， 是吧？ 是的。 说你够不够爱那个人，你就会想，如果你咳嗽了，你能忍着不咳嗽吗？哎呀，不行，对，所以，这个真的是没法去理解这些东西。但是呢，从这个经验角度来讲，工作经验哈，不是恋爱经验角度来讲，确实人有这么一种倾向，就是如果他跟这个人在一起待着很舒服、安全且有价值的话，那就他就倾向于要跟这个人长久的待下去。如果他跟这个人待在一起不舒服、纠结，并且感觉经常被剥夺价值或者不安全感，他就试图要逃离。他多喜欢他也要逃离，他有可能跟你在一块儿，但是心也在逃离。 对， 有这个倾向。 对， 那么这个可能是两个人在一起所追求的那种心理感受和想要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当两个人真正走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又在无意识的去破坏这些东西。这个破坏，我现在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直接表达。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挺有意思的例子啊，比如说，董老师讲课讲得好，说董老师你讲课讲得真好。我一般说没有没有。然后其实你说这个没有没有后边是什么呢？后边是再夸。 董老师您就是讲得很好，真的。我们这个所有听课的人都说，哎呀，您看就每次一听您的课，那就感觉简直是太不一样了。 还不行，好多老师讲的都很好。这还是在邀请，对吧？ 对对对， 你还得继续夸。 对对。 我在感情里边好像好多时候是这种隐而不宣，就是我明明想要这个东西吧，我非得通过一种那种特别纠结，我得等着你能发现。你发现之后，你还得去帮我呈现出来，并且去满足到我。但是这个你知道，有时候真的 挺难的， 相当难。有时候对方会觉得你作 啊，对 对, 对 吧？就各种作，就这种。所以我觉得，吸引两个人的是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感觉，然后真正让两个人去产生隔阂的，我认为还真的就是沟通，就是相处技巧。你比如说像这个女孩，她说的希望就是要换一个形式，换一种感觉，不能你这么说分就分，说开始你就买个生日礼物轻而易举的就开始了，那感觉到不被重视的感觉是吧？要么你就有手段，我们加引号了哈，要么你就有手段让男生这个用一种很重视的方式或者很隆重的方式把你在这个求回来，要么你就学会直接表达，共同建设，我现在是发现后边那种越来越多了，我身边好多特别幸福的情侣还有夫妻啊，我发现他们的那种共建的能力特别强， 是吧？ 共建，就是两个人共同奔着让两个人的关系在关系里的感受，更好的那种感觉和那个能力越来越多。 可是谁都想遇到这样的人啊， 谁都想遇到， 对，谁都想遇到这种能把关系共建得更好的人啊。 没错，但是我想说的是不存在这样的人，但是存在这样的技术。 是吗？ 就是它是个技能 呀。那您得告诉我们这个技能我们怎么掌握呢？ 一句半句可能还说不清。第一个是意识，就是你得有这个意识，第二个你得有学习的这颗心，第三个可能就是得学习，就比如买一些书，比如说推荐叫《爱的五种语言》， 对， 还有一本书叫《谈对情》，这个名字起的太俗了哈，但是内容很好，《谈对情，说对爱，婚姻不灭灯》吧。好像是这个名哈。这两本书我觉得写的都相当好。这个《谈对情，说对爱，婚姻不灭灯》，它其实揭示了现在很多亲密关系的本质。问题是怎么来的？认识的误区在哪儿？爱的五种语言呢，教给你怎么去爱。 对， 教给你怎么去爱。如果你再加一本，只能变成推销书了哈。叫《亲密之旅》。你这三本书如果都学会了，我相信两个人的情感可能会越来越好的。 男生和女生都应该学吧，因为这是共建的事儿嘛。 共建的事儿，对对对对， 是吧？ 你不能说这个一个在建，一个在拆。或者两个人都想共建，但两个人都不知道该先垒哪块砖。就容易出问题了。 这个我知道有些人刚刚开始相恋的时候，刚刚在这个恋爱的激情当中的时候，这时候啊其实是对对方的话言听计从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给对方买几本这样的书好了。 这是最好的阶段。 对，因为这时候你对什么感兴趣，他也会对什么感兴趣，你告诉他说，哎，我特想让你看看这本书，你看吧，他即便 本来对这件事再没兴趣，他也会把这本书 翻 完的。 看完还得告诉你，我看了跟你交流，要不然慢慢就会走到哪步呢？ 嗯， 就前些日子有个电影，我还真看了一遍 啊， 叫《前任三》 啊， 嗯，里边有句台词，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 就是好像那表达那意思就是我爱不动了，我爱的能力不够支撑我再继续爱你了， 嗯， 就是他那个台词好像是说，我不能像原来一样那样不怕受伤的继续爱你了。 嗯， 好像是这个吧。 嗯、哦，我没有看过、啊，但是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的是说中了很多人的心态。 对对对， 就过去可能或者不是说过去，在生活中其实很多人是这样的。我在不断受伤的爱着你，我爱着你的过程中，其实我不断的被你的作、你的语言、我们俩的争执、我们两个遇到的那些事情、那些纠结、那些不开心。 对。 不断的在，我觉得也是同样受到了伤害。 没错，没错。 嗯嗯。但是这个，其实这种受伤太多的话，慢慢的就会很疲惫， 就不爱了， 对吧？ 不敢爱了。 对，所以学会爱的技能，学会两个人能够共建这种关系，这个是特重要的。 没错，没错。 嗯，那记住刚才这个董老师给我们推荐的这几本书， 嗯， 特别是在热恋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觉得对方很好的话，赶紧 抓住时机， 抓住时机，对对对，让他来看一看哈。 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今夜私语正在播出。 有一位男生问说，过去啊相过几次亲，我这个人并不是否认相亲，因为觉得相亲其实没什么关系，那这不又开始要相亲了吗？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过去遇到的，我就想问一下你们的节目哈，相亲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有几次这女生她好像都太矜持了，她怎么总是有点那种爱理不理的，比如说有一个女生，我现在都记得眉眼长得挺好看的，可是相亲的全程过程中，她基本上不抬头看我，她一直盯着眼前的茶杯，手里一直在玩茶杯旁边的一个小勺，然后都是我找话题，我问她回答，我问她回答，她连看都不爱看我一眼。可是后来她居然还对给我们介绍的那个人说，她对我挺感兴趣的。我就想问一下啊，我怎么来判断这个女生在见面的时候对我爱理不理，然后又说对我感兴趣，还有就是女生为什么对男生总是爱理不理的，那在这样的话下次相亲我该怎么做能让女生也主动一点呢？其实我不怕相亲，我就怕这个，怕人家对我爱理不理。 哎，他挺有意思的，这多明显，人就是喜欢他嘛。就当时不好意思，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嘛。一般女孩不都这样吗？就是，有点 有些女孩是这样， 是这样吧？ 对对对，害羞的样子， 对吧？不敢看你。 但也有一些女孩是这个，过于矜持，又不知道该如何矜持才好。 对对对。 啊、总是觉得那样可能就叫矜持吧。你问问题我就答。 对。 对，你不问问题我也不答，我也不说，我也等着。 对，或许是这种策略性的，也或许是这种不自觉的反应。反正我不知道该怎么弄。然后我觉得这男生你可以不用去为女孩操这些心啊、 嗯、 你都为自己操操心。第一个来讲，你学会识别这些，其实我觉得感情里边人还是靠感受、 嗯、 人都有这种第六感， 嗯， 直觉还是挺准的，在感情这件事儿的。其实这个相完这段亲，这女孩喜不喜欢你啊，其实你自己心里大概能有个概念出来了， 嗯， 八九不离十，你都能判断的很准。如果你遇见这种真的是这个不知道该怎么矜持，矜持的有点过，让你感觉很累的女孩，你可以设计另一个环境， 嗯， 啊，你比如说你现在相亲，我觉得这个花样也挺多的，有的选喝咖啡，有的喝茶，还有的选一个运动呢， 嗯， 啊， 对 吧？那不可能好一点嘛？你打听打听这个女孩感兴趣的是什么，你下次可以安排一次这个女孩比较感兴趣的活动。这是其一，其二呢，你可以让女孩选择一个场景，因为有时候相亲的那个场景吧，总是选的有点不那么自然，有点刻意。比如说我们平常吃饭可能在这里餐厅就可以了， 对， 那相亲的时候可能餐厅级别要高一点， 嗯， 你知道人到了这种不常去的餐厅或者级别更高一点的餐厅的时候，他自然会有一些拘谨， 嗯， 会有一些不放松，所以你可以 换换场景，然后换一个女孩喜欢的这种方式啊，来再去做这种相亲，再去约会，可能我觉得就不一样了。再一个，你要允许人家女孩第一次她会有这种紧张啊、不知所措啊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正常的。挺好的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一位男孩子在问哈、说想问一下今夜私语时的老师，我有一个女朋友，她的模样我很喜欢，她的有一些特质我也挺喜欢的，但是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缺点，现在交往下来呢，我发现了，一开始呢，我并没有明显的关注到她跟我说过她的一些经历，比如说曾被保送到外地去读研究生，但是她不去，是因为她不能离开她妈，为什么不能离开她妈呢？她自己不会洗衣服，自己不会做饭，自己不会打理任何家务，所有的这些他不愿意住在学校，即使住在学校了两天也要回一次家，因为包括他的内衣啊什么的都要带回家让他妈来洗，而且他妈也特别乐意做这些。其实他妈也有自己的职业，平时在工作中好像还挺忙，好像还是一个领导，但是他妈真的把他照顾得特别的好。他其他方面都挺好的，挺善良也很乖，但是对于这件事儿吧，我现在真的有点犯怵了。这要将来真的娶了老婆的话，我总不能把丈母娘也娶了吧？所以我就想问你们哈，像这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办呢？我当然不是那种把什么事儿都要拽给老婆做的人，可是我觉得分担家务也是未来生活中一项必不可少的本领啊。我想问你们，我该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女朋友呢？ 这个可能还真不仅仅是家务的问题哈。那有些女孩可能也不做家务，不做饭呀、不收拾屋子，那可能是别的原因。那这个女孩呢，更可能是跟家里的关系这种依附的太紧了，还没有完全脱离出来，不去外地，不能离开父母，很多事情自己不是没有能力做，但是为了保持这种感情上的粘结，他需要母亲帮他去做，然后他跟母亲之间也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和保持着一种粘结关系啊，这个可能是这个男孩需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有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其实心理学上来讲就是分化还不够彻底，还没有完全分化出来，这个时候你可能要跟他，就跟这个女孩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帮他来处理这个分化，那就这就要看你愿不愿意了。有的男孩可能会说不愿意，因为这个过程还是挺痛苦的，比如说优先级可能会有不一样，就是在你跟他恋爱交往的过程当中，在某些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这个女孩的母亲是第一优先级，而且你还能经常感觉到你跟这个女孩之间好像永远有一个丈母娘，他会有这种关系，会存续一段时间。 对， 那么这个时候的关键就是你不能强拉硬拽。强拉硬拽就等于往回推。这个时候你还只能表现出你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并且持续的给这个女孩输出感情。这样的话呢，能促进这个女孩的独立和母亲的放心。慢慢的，母亲可能就会从你们的这个关系当中就可以退出去。这个分化就完成了。我觉得他是需要经历这么一段过程的，要不然你就能超级容忍，你容忍这个女孩带着母亲的影子跟你生活在一起，这是很有可能的一件事情， 对， 就是母亲，就丈母娘对你们的生活感情可能参与度会高一些，有的男生也很喜欢，反正丈母娘能关照好多，那就继续关照呗， 对， 就无所谓。 对 看你喜欢什么了，看你对这个婚姻啊、情感另一半的要求，或者你将来自己婚姻状态的想象是什么样子的。 你这个女孩将来能自己慢慢分化出来或者长大吗？一般像这种和父母的关系特别密切的孩子，有男生也有女生，而且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很多。 一般会通过工作 生活情感的变化而慢慢分化出来。 嗯， 你比如说他就有一个机会，但是他没有去尝试， 对， 去外地读研究生， 对， 这就是一个分化的过程。 对， 那时候你内衣总不能拿回来给妈妈洗了吧？ 对呀、 你要自己想办法吧。 嗯， 就或者他要慢慢的获得这种对自己生活的高度参与、掌控和胜任感。 嗯， 他才能慢慢分化出来，啊，情感上才能慢慢独立出来。这并不影响他跟他妈妈的感情。 嗯， 啊。反而对他跟他妈妈的感情是更好的一种发展，但是就是往外迈这一步是挺难的一件事儿。 嗯 嗯，没那么容易， 没有那么容易的哈、嗯。这个每个人的机会可能也不一样，每个人他要经历什么也不知道。 对， 但至少你要和这个女孩子，假如要继续交往下去的时候，你已经看到了她这样一个特点，你现在就是。要了解的是自己能接纳多少。 没错。 面对就是这样一个女生。 没错。 是吧？ 对。 有一位在问我们哈，他说我的女朋友啊，我们交往有半年的时间了，我主动她被动，我追求她好不容易答应我了。现在我发现一个特点，她不在我身边的时候呢，我给她发微信，甚至有的时候打电话她也不会及时接，微信不是秒回的那种。往往要过挺长时间才回的，而且呢也不解释为什么不回。那么要说手机总是不在身边吗？不是，据我观察，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手机就在他的身边，而且他是一个隔十分钟就会看一次自己手机的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想知道他是对我不爱吗？ 嗯，其实单凭这一个还不能判断他是不是对你爱和不爱，就是你要看这种行为有没有突然变化的节点。 嗯， 比如说原来一直是什么什么什么样子的，那么现在怎么就这个样子这个样子了呢？他一定是有个变化节点的。 嗯， 那么在这个变化节点当这个节点上，你自己去搜寻在那个附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啊，有的时候可能这种行为是对你的一个表达不满也好，表达态度也好，都有可能。当然我们也不否定有那个不爱的可能性。 嗯， 比如说我不是那么喜欢你，我就不会秒回你的这个微信或者是短信。 嗯， 因为秒回并且在内容上跟你的内容做互动，意味着爱在流动在表达。 嗯， 那如果我可能不那么爱的话，我就不愿意做这种互动，这是有可能的。嗯，但是我们觉得他还不要一下子就这个归到这个原因上。 嗯， 啊，看看你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其他事情，导致女孩用这个方式来表达她的不满，这是其一。其二就是你一定要认识到，她跟你在一块儿十分钟一看手机，并不意味着她离开你跟别人在一块儿也是这个行为。 嗯， 她不具有这种通用的判断性。啊，她有时候可能在上班或者在什么，她就不会去这么及时的回复。还有一种，我还遇见另一类人，就是她跟你关系越好，她越不及时回复。 嗯， 越那个关系不好的人，他越及时回复。 对， 啊，这种人就往往是在关系里边安全感不是那么强的人。 嗯， 啊，因为他一旦跟你确定关系，他就觉得你安全。 嗯， 他觉得你安全之后，他就不会那么紧张的，啊，看看是你赶紧回，他就不会那么紧张。 嗯， 反倒是他对一些其他关系可能不那么安全又重要的人，可能采取秒回的这种态度。 嗯， 啊，这个你自己要去分析一下。 嗯， 啊，尽量别一下子就归到他不喜欢你。 嗯， 啊。 有一位男生最后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想知道为什么长得比我差甚至长得还比较丑的男生都能有漂亮的女朋友。我周围就有挺多这样的，学校也有，工作单位也有，而且呢在地铁上走在街上你都能经常看到长得挺丑的男生搂着挺漂亮的女生。那我这个人好歹也不错，身高学历家境也都还行，长相也行，性格也行，为什么我就没有找到漂亮的女朋友？ 生态平衡，基因优化，还有孕妇效应，再加上女性择偶啊，颜值有的哎，现在有的女孩颜值放第一位了，就喜欢那个颜值高的，但是更多的女性还是主要看能力啊。这个也挺有意思，他问这个话题还挺好玩的。就是丑的男生你会发现哈，就长得不是那么帅的男生啊， 嗯， 他为了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和适应啊，他要付出比漂亮男生更多的努力。 嗯， 啊，所以他的能力价值容易凸显。 啊， 所以但是女生在择偶的时候呢，她又更关注这一点。 嗯， 就像古代出去打猎，你得能拿回猎物来才行。 对， 对吧？ 想要有本事的男生。 对，有本事的男生嘛， 嗯， 这是一个。还有另一种原因是挺心理学的， 嗯， 就这种男生安全感高。 嗯，反正我找的他 长得又这么难看，不会被别的女生抢走。 对，反正你要长一个又高大帅的，你还有钱， 嗯、 那心里得多没安全感啊！ 对， 是吧？吧，各种原因吧，这个自己去找一个原因吧。 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雨时、嗯，各位今天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董如峰老师和大家的分享交流。有没有发问题给我们？如果发了问题呢，近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或者您周围的朋友们，大家有一些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添加我们，可以和我们来联系。明天“今夜思雨时”，我们再见。 剑如酒味，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难为，能爱不能给？天有多长？是英雄，就注定无泪无悔。这笑有多危险，是纯纯毒药。这泪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